區帶嚟超過50毫米的雨量。而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雨勢頗大，吹和緩的南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幾日漸轉天晴和炎熱。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現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傍晚6時，現在氣溫是23度，相對濕度9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小瑩首先講一個電車服務安排啦，咁就受到塌樹影響，跑馬地圈嘅電車服務咧仍然都係暫停嘅，咁就因為有冧樹，跑馬地圈嘅電車服務仍然暫停。咁另外咧受到強風影響，港珠澳大橋嘅中快線啦，車速限制由每小時100公里降到每小時60公里。咁另外咧慢車嘅車速限制亦都由每小時嘅80公里降到去每小時60公里，經過請你特別留意。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的意外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咧，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多车咗啲，龙尾排到过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咧，亦都系交通畅顺。路面方面在港岛区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大坑道上山近住春晖台系挤塞，龙尾排到落去摩顿台天桥近中央图书馆。咁另外啦，东苑道同埋铜锣湾道一带亦都系车多繁忙。高士威道来回方向咧亦都系挤塞噶，去湾仔方向龙尾排到去天后庙道，反方向嘅龙尾去到怡和街。东区走廊落中环亦都车多，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因为有水务急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的慢线亦都是封闭，龙尾排到过去太子道西。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得来又环保。最后再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仍然生效的，驾驶人士记得要保持忍让，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复活节有音乐版。 音乐是上天俾人类最伟大嘅礼物，只有音乐能够说明安静。祥和柴可夫斯基，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黄昏六至八，陈海琪悠长假期。 公司的订单少了很多，我们的饭碗 不用担心。在政府支持下，香港按证保险有限公司的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推出了特别优惠措施，计划提供80%信贷担保，担保费还大幅降低添。政府会提供高达1000亿的信贷保证， 公司拿到贷款，我们就不用担心饭碗了。 详情请浏览 www.hkmc.com.hk/sfgs。 咦，女 二台通识60秒。 食环署日前宣布，政府首个流产胎儿安放设施永爱园正式启用。永爱园位于粉岭和合石灵灰安置所第五期，四周围设有不同装饰的围栏以及盆栽，父母可以将流产胎放入可以分解的纸箱，再埋在地上安置。园内亦都放置纪念牌匾的墙壁、心意墙等等，等父母可以留低对流产孩子的心声。永爱园初步提供300个名额，有关服务不设收费，会以先到先得的方式接受申请。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60秒。 20年的相聚，一同见证难忘时刻。Metro Focal Group 同你一追再追。 只剩在共生命来一分一年， 2000靓歌再重聚之靓歌廿载再重聚，4月21日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延续20年靓歌之旅。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又一星期嘅开始啦，呢度系寻常思认真做。Hello， 大家好。 Hello， 你唔 讲 名， 你唔介绍自己。Hello， 系啦，系咁啊，莫莉系我隔篱嗰位啊，系我哋唔会话你。 阿莫莉又话我，人哋点知佢 喺我隔篱啊？咁样啦， 佢系阿乐下， 系啦。啱啱上嗰位咧 就系的神， 系就我师傅喺度啊。 Hello， 莫莉赞你啊，喂， 我好想笑，我听唔到。 阿乐上个礼拜就话佢阿乐好似唔系自己咁，今日就大家好唔讲自己。我呢度下个礼拜你会点踢自己？ 证明我眼中净系，仲有证明我眼中净系得你哋。 不过咧系啦，认真提提大家先，即系而家咧就系下昼啊四点十分咁咧，而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亦都至到今日嘅下昼六点钟，仲有就系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系生效嘅，出街嘅朋友咧记得带遮同埋咧即系小心啲啦。 咪要揸车人士啊更小心啦，因为今日揸车翻嚟嘅时候其实都危险嘅，始终咧今日都系假日啊，咁啊好多人喺呢个马路上面咧即系揸车嘅时候遇着落雨咧都要小心一啲啊，咁天雨路滑啊嘛，同埋唔好揸咁快系真嘅。 嗯，同埋行人咧都唔好太近马路啦，因为咧相信啲水浸咧都会有一段嘅，即系都几厚啦吓，咁啊行过嘅时候有时尤其是多车啦，咁可能一钱过，咁就更加狼狈啦。 系啊，咁啊，行人嘅话就担遮都紧要啦，即系啲遮唔好乱舞啦。 系啊，担翻高啲个头噶，好吓人噶。 同埋佢哋系会预先斗力先嘅，当佢见到迎面有人嚟咧，佢好似隔剑咁啊，就同你斗大力咯，睇下边个撞开先。 系 咁啊，唔好噶呢样嘢。 同埋咧，即系尽量如果担遮嘅朋友咧，即系尽量离开个禅缝底咧，因为有一啲冇带遮嘅朋友，佢哋真 系 好可怜噶。 系 啊，即系大家即系体谅下佢哋啊。 佢哋又冻。 系。 佢又饿咁样惨噶， 你又知饿，你又知， 因为我就系嗰个人咯。 原来咁样，再分个面包俾你。 好啦，开始今个星期嘅寻常事认真做啊！ 滴滴仔周记， 工作喺我哋日常生活中咧，占嘅比重都好大噶。当你揾到一份好工，我谂你真系觉得哇，几声收来嘅福咁样啦。但系其实身边咧，都听到好多朋友咧，公司请人嘅时候都发生好多趣事噶。有啲人咧嚟见咧，就可能好多好无理嘅要求。你要记住，佢系嚟见工，但系对你有啲无理嘅要求。最近咧，我有个朋友就同我讲啦，佢就话啊，我公司咧真系有一个人嚟见工咧，发生咗都几离奇嘅事啊。佢面试完之后咧，就留喺度死都唔走啦。咁跟住就问下佢究竟点解唔走啊？佢就话可唔可以俾翻50蚊嘅居马费？我上次即系嗰份工咧，都去见工，佢都肯俾翻居马费我，即系我住好远噶，麻烦你俾翻少少钱我啊，所以可唔可以俾50蚊？当然，成间公司听到呢句说话嘅人都会眼都瞪埋啦。吓，你嚟见工、啊，远关我咩事呢？同埋远得过佢？德国咧有一个嘅邮差，咁啊，佢每日咧都真系要好早起身咧，就搭缆车。我哋搭缆车就点对点好近啦，系咪？但佢搭缆车咧就要去一个高山度工作噶，个高山有成2962公尺高，一个德国最高嘅高峰。佢话每一年咧，其实有大约50万人咧会去呢个地方噶。佢亦都提到自己其实点解咁辛苦都做呢份工作呢，因为有唔少嘅旅客啦，同埋山上面仲有好多唔同嘅工作人员啦，佢哋个个都需要寄信，有啲要寄明信片嘅话咧。佢嘅责任就系负责帮所有人去传送一啲重要嘅信息，交俾佢哋觉得重要嘅人。所以佢呢一份工系一份非常之大使命嘅工。所以无论呢份工有几远几高，佢都唔怕辛苦，净系为咗帮大家传达一啲重要嘅信息，好好地做呢份工作咯。 个我听完咧都真系觉得几嬲同埋几好笑咯。即系你话建功咁，建功完之后仲要问建功帮你 in 人嗰、那个，即系 in 嗰个人啦、啊、吓、啊。然之后仲问佢攞有冇居马费。咁、嗯、你哋建功仲讲到自己好惨，咁、嗯、从来建功都冇居马费噶、哦。 咁梗系啦，不过嗱，如果佢讲得出居马费呢一样嘢咧，我怀疑可能佢系一个模特儿界嘅人嚟嘅，因为咧有时候我知道有啲演艺界嘅人咧，佢可能要 interview， 佢有 casting 嘅时候咧，可能有一啲会有居马费咁样噶嘛，或者系出开 show 嘅人嚟嘅，咁、嗯、会唔会系咁样 咧？但系我识得嗰啲咧，通常佢哋连居马费都冇呢啲 casting。 哦，咁所以即系咩炒？ 明知唔识嗰啲系红星， 系咯， 演艺界红星， 小弟都 你识嗰啲就渣啲嘅。 我自己渣啫，因为小弟人生都 class 过十数次，但系十数次都系冇啊，冇居马费攞。 啊， 同埋觉得的神嗰个 case 好得意啊！头先个 case 点解佢系要特别系50蚊咧？吓，点样计出嚟嘅？ 唔系，因为佢话佢系绝缘，咁我估其实嗰50蚊咧，咁佢梗系贪得就贪啦，唔通问你攞3-4蚊咩？咁佢攞啊，佢攞50蚊食埋个眼啦。 哦， 系，同埋佢话系上家。家咧，因为系俾咁嘅价钱，所以佢觉得呢家都应该要俾。 哦，咁即系上家做坏手势呢、 這个。系啦，但我唔知道在座三位即系建功嘅机率多唔多啦，但系我自己咧，我自己为例咧，我建功咧，我喺澳洲翻嚟系建得密啲嘅。 正常啦，因为你揾工啊嘛。 系啦，我去揾工啦，跟住我去建功嘅时候咧，都留意到身边好多唔同嘅建功者咧，佢哋好多时候都会留带好多嘢嘅，例如咩咧，佢哋嘅 CV。 但系点会建工会留嘢啊？ 最重要嗰样嚟嘅。 你知我听过最癫嘅一样嘢系咩咧？嗰、那个即系个职员埋嚟咪啊，先生可唔可以借俾份profile 咁样我哋睇下？佢话咩嚟噶？我冇喎、啊，系咪 ID 卡啊？即系咪身份证啊？佢俾咗身份证人，然之后佢就话、哦、我真系冇乜呢啲经验噶，我讲俾你听，我大约有啲咩啦咁样。 哇，咁串啊！咁佢真系唔系想，唔系好想做呢份工噶啫。 系啊， 其实咧，反而咧，你哋要多谢呢啲人添。 点解？ 因为如果你建工嘅话，你梗系想做嗰份工啦。咁、嗯、如果多啲呢啲人嘅话，一定筛走 佢，机会就会大好多啦。咁样 啊，真系。 唔系咁，但系真系嘅。 下次话俾佢做得好啊，咁。 唔系，因为而家真系啱啱可能读完书出嚟咧，咁我哋其实都年中啦，咁好多读完书嘅朋友。有仔咁想出嚟去见下工，去揾咁，我觉得正常嘅招手集系需要嘅。等于以前我哋去做考生嘅时候咧，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去 check 下啲学校位置喺边嘅考之前， 梗系会啦。如果我 实地考察， 一定会啦。 系啦，但系而家咧，有时去见工嘅话咧，有啲就觉得，唉，唔紧要嘅，得啦，我知嗰个 building 好近嘅咋，可能佢只系知附近有啲乜，但佢唔知 exactly 嗰个 building 喺边，最后就变咗咩咧？佢哋迟到。 啊！不過我覺得咧，你話未知 exactly 嗰個地方都冇所謂，你早預翻一個鐘頭去揾路咁咪冇問題咯。 啊，係噶，所以呢個守時係第一啦。咁嗱，講緊工作呢樣嘢咧，可能而家喺香港咧，我哋見到嘅行業都好多啦。咁但係咧，原來有一個科目咧，我哋日日都會接觸噶，但係而家變成咗一個新嘅科目。 係咩咧？ 就係我哋睇片咧 Y 字頭嗰個嘅平台，佢哋開咗一個課程咧，就係、是、教你如何做 YouTuber。 哇、 哦！我知啊，之前找了古天樂去教旗下啲 藝人啊嘛，唔係，但係係直情係喺呢個日本咧、啊、有一個科咧教人點樣可以做得好。 但係其實 YouTuber 而家都已經 開始係 咯， 係咯，係咯，好飽滿啊，係咪？ 你仲有冇 做㗎？我覺得而家其實我自己開始玩嘅時候咧，我都只係用一個分享嘅角度啫、嗯，你好難界定嘅。嗯你勁到話你真係好紅嘅，你一出嚟之後人哋即刻認得你嘅，咁嗰啲真係好勁啊嘛！但係如果有啲人只係for一個分享咧，咁唔同玩法。但係佢而家教緊一樣嘢咧，就係教點樣可以令到你啲片吸引人哋睇。 但係我就係覺得咧，而家咧因為實在太多人成行成市啊，其實除咗呢個 Y 字頭之外，有好多啦，亦都可以轉咗一啲好短嘅平台，即係你一分鐘嗰啲啦，即係 I 字頭啦，又或者內地嘅抖字頭啊咁。根本上而家已經多到咧係每一個人去普通一個人都已經可以做啊網紅啦，我哋唔好話叫 YouTuber 啦。咁所以我覺得基本上就已經，我覺得反而唔做先型咯， 即係冇社交平台嘅。 呢個世界都好多型人喎、哦，咁樣出嚟係。 唔係你可以 po 相，但我覺得你拍片嘅時候就 即係你先唔好隨波逐流。 係啊是，除非你係嗰啲真係好有自己嘅見解，你真係唔係即係唔係齋 sell 一樣嘢，你真係去話俾人哋聽，你究竟呢一樣嘢 O 唔 OK？ 即系唔系为咗收钱再做嘅嘢咯。 系冇错，嗱呢样嘢咧，其实佢话而家呢个科目咧嚟紧真系想将会喺2020年4月咧加插呢一个常规嘅科目。佢叫得常规咧，我谂其实好多嘅科目入边嘅选科咧都有呢一科设定入边啦。咁、就希望可以更加多人咧利用一啲平台去令自己做到一啲自己想做嘅嘢。不过我教啲小朋友呢，我问佢哋嘅志愿系咩？嗱，你哋在座咁多位系咪达成咗自己自制志愿？ 一定话系噶， 都算噶，一定系啊，系咪？我其实我呢个系我志愿嘅一 part， 但我好老实讲，我以前细个系想考纪律部队。 你讲紧系做 DJ 网红定系游水？ 网红我就唔算啦，但系做即系教水系一个 志愿。 教水是一个志愿，但我后期先有咯。教后其实是去到后期先有的。因为即要讲呢个古仔要好长啦，但我讲緊嘅头先我讲话想去考虑部队嗰样嘢先。 是啊，我諗到啦，咁啱你啦，水行侠。你可以两样嘢 mix 埋一齐。 咁你讲系想做超人啫。 唔系，咁你又想做纪律部队，然后 幻想喎。 唔系喎，你又想我幻想你水行侠 嘛？ 算啦， 试 盘。 系啦，算啦，嗰个系你嘅幻想啫。唔系，咁但系即系我曾经有谂过想做纪律部队嘅。咁但系后屘咧就即系惊即系自己纪律都唔系咁好啊。 所以放弃自己。 系啦，所以放弃自己。不如唔好啦咁样。咁但系即系电台都系其中一样想做嘅，即系细个都多嘴嘅，咁又中意讲嘢嘅咁样，咁啊其中一样想做啦。但系我就问而家啲小朋友有咩志愿咧？佢哋去到十一岁都冇，但系最近有一个咧就同我讲，我嘅志愿我想成为一个嘅YouTuber， 我谂好多都会。 我就问佢个点解，佢嘅答案就系话，佢发现佢身边好多朋友都冇乜梦想，佢想成为一个发掘梦想嘅 YouTuber。 哇，听落好似好劲咁。 我记得咧，好似系上年啊，上年咧有一个日本嘅调查，访问一啲嘅小学生。一啲小朋友啦，咁佢哋就問佢哋：喂，你嘅志願係做咩啊？因為讀書嘅時候一定會叫你寫我的志願呢一科噶嘛。咁當然啦，依然都係會有嗰啲醫生啊、律師啦，但係原來嗰個比率已經係少咗啦。佢哋會想做嗰啲可能係麵包鋪嘅侍應啊，佢哋因為對於佢哋嚟講係嘅啲甜品啊、開心啊、食甜嘢啊嘛。咁但係最勁嗰樣嘢就係咩呢？就係做網紅。 因為我覺得咧，其實好多時咧，就算你有乜嘢志願都好啦，而家个世代点样都好啦，都系要喺网上边去 present 出嚟俾人睇、所以其实好多时咧，有人话我想做一个 YouTuber， 咁咧就系其实里边已经系包含咗好多嘅梦想里边嘅细智慧喺里边噶啦。 定系又还是佢哋睇到呢、一个喺即系 YouTuber 嘅世界里边好似好风光，所以佢先想追捧咧？我谂谂下。 咁唔系，咁有啲都会啦，即系佢觉得哇明星啊， 正 啊， 每日其实好似唔使做啲乜嘢，系啦，就好多人跟随住。 好辛苦啊，其实我想讲， 绝对系拍展啊，所有嘢都要。 除咗拍展之外，我想讲就系话，譬如如果你有留意 Google 一啲我边有资格咧？即系如果你有留意一啲细则，就系话，譬如你自己个 ranking 咧喺网上面，即系个 YouTube 或者系一个平台，佢会唔会去将你啲片去俾人睇，就是、好睇你 upload 片个时间。或者个数量，或者个 like， 或者个互动，你一定要去追住呢一啲条款咧，先会令到自己嘅嘢俾人睇到，所以其实系好辛苦。 唔系咁数字当然要计啦，咁但系佢呢个课程入边会读啲乜嘢咧？佢就唔系净系教你主攻点样拍、点样剪嘅，佢入边仲会教你咧点样统筹一个活动嘅计划。就系、是、例如你有一啲 project， 你可能喺其实 YouTube 每一样嘢都系 project 嚟噶嘛，你断 project 计都得噶嘛。咁、你去点样策划成件事，令佢丰富咧？呢样嘢佢会揾专人教你。另一样咧就系、是、成为一个 YouTuber， 好劲好劲啦，但佢背后一定有一个人才去推动佢做得好。佢就系入边课程其中一栏就系教你如何成为经理人。 哇，呢、這个正、啊，即系最初咧，你听到个课程咧，好似好空虚咁啊，净系哦要做呢个 Y 字平台嘅嘅人啦、啊，咁样。咁、但系原来佢里边会尝试即系有啲实在啲嘅嘢嘅，即系等你一个长远计划，你唔会学完之后咧出到嚟好似乜都冇咁样。 系噶，系啊，其实一啲都唔空虚嘅，因为其实我自己都识得一至两名 YouTuber 啦。其实我哋睇到嘅可能就系佢一个人喺个平台，但系其实佢背后咧真系有一啲人去帮佢做嘢，否则佢唔系咁容易去令到自己有咁高嘅点击率嘅。 不过我觉得其实有时讲真啦，课程嘅嘢即系都系自己有兴趣所以去读啦。咁最后搵唔搵到钱啊呢啲嘢，其实就冇得写包单嘅。咁我觉得唔需要谂太多嘅，你中意咪去读咯。但系纯粹一个分享嘅角度，咁我会舒服啲咯。 我觉得几得意，即系除咗呢个系网红叫你即系教你点样拍嘢、点样剪嘢之外，仲教你点样做经理人。除咗呢个之外，仲有啲乜嘢？有冇其他噶？ 除此之外咧，其实佢入边咧系教你点样去写。 寫一啲劇本啊。嗱，因為我自己咧之前都身邊有啲朋友咧係去讀一啲電影啊嗰啲成咧，佢哋都話其實。好多嘅喺 YouTube 上面咧，有人就话吓，有人就话其实佢哋系都有个策划紧一个剧本嘅，点样令到个剧本畅销啊？嗰啲嘢其实都要学嘅。咁佢喺呢个计划入边，其实都系会有一个课程，就系教你如何写一个好嘅剧本，令到嗰件事有得发展。 系 啦，咁但系我身边咧有啲人咧，去到自己而家开始叫做着手想做一啲分享嘅片啦嘅时候咧，佢哋都会遇到好多嘅问题嘅，系咩咧？佢哋一个人咧。兼顾唔到咁多样嘅器材，咁但系原来喺香港咧，有啲地方咧，佢哋系可以去借一啲场景俾你嘅。咁呢一个嘅外国有一个人咧，佢亦都好得意地咧，佢揾咗好多古灵精怪喺佢个位置咧，揾咗附近好多古灵精怪嘅墙啊，嘅角落头啊，佢做咗一件事就系佢每个角落头都拍一个简介，介绍呢个角落头。然之后摆咗上网，亦都好多人觉得好好睇、哦，于是就追捧佢。咁但系可能喺我哋生活中会接触得最多嘅，由细到大系咩咧？系玩具。你知唔知美国一个叫调查啦吓，近呢几年嘅调查，最劲嘅 YouTuber 系玩乜？ 枪 ？No。 擦伤 ？No。 动物 ？No。 菜？谴责你啦！ 唔系，即系动物可以同佢一齐玩，不过要好好保护嘅。 系咪嗰 个都中意喂下嘢食啊？咁样嘅。 早排好 hit 嗰个发泄嗰嚿泥胶，唔系， 都唔系， 而系玩玩具。咁一个小朋友玩玩具，系一个小朋友玩玩具。 哦 ，OK， 好紧要个咩玩具？ 呢个讲紧系一个嘅小朋友咧，佢系喺呢个屋企就开箱，就系好似阿莫莉讲，哦开箱咁样，系开箱玩一啲新嘅小孩玩具。 咁我话开箱，你话我错， 都算一半啱啦，但系未啱足晒啦。 道歉。 OK，sorry 嗱，但系呢一个 错喎，头先话 呢一个嘅小朋友咧，系真系好卖得佢嘅片，因为咧佢讲紧佢嘅收益啦，同埋嗰个嘅收视率咧，都系非常之高企嘅，同埋佢系last咗好一段长时间，令到呢个小朋友红咗之后咧，带起埋佢阿爸阿妈噶。因为佢阿爸阿妈系会参与喺佢嘅片入边，我都睇过呢个小朋友嘅。呢个小朋友咧，佢个片咧通常都会 base on 嗰个玩具咧去做一啲嘅cosplay 咁样啦。可能今日玩太空咁，佢啲屋企人就会陪佢着太空衫啊，一起坐喺个镜头前面去玩啊咁样。 哇，真系有谂过噶、 啊！呢啲先系真正嘅赢在起跑线啊，我觉得系靠自己、啊，佢仲要系。 系啊， 唔系同埋佢系用心嘅，听得出。咁所以呢个小朋友绝不简单。等我转头翻去学下先。 系啊。 想法已确定，或者担子很重，未适应。要在明日自信什么天地，不知究竟。有把熟悉声线在大路。让我在你心里作响度，我要陪着你找幸福影像，腾云驾雾，浮华乱世寻乐土，何地何方，释放你的光芒，随遇而安，不作定案，无定向，告别昨天，坐青春的客座。何方搜索你的天堂，虚构着眼前星光，环游大脑松开眉头，传来了光，有你专心听我讲。未算伴侣先变做旅伴，趁白昼快 till the moon， 迷雾横越太空跟你排忧解闷，何其壮观。 随遇而安，不作定案，无定向，告别昨天所青春的客舱。何地何方，搜索你的天堂，虚构着眼前星空，环游大脑，松开眉头，传来暖光，情迷已乱忘情况。总要带点疯狂。 新闻前揾嚟有冯允谦，声音导航啊，咁啊转个头翻嚟，继续有《寻相思》认真做，仲有子龙出现添吓，转头记住留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林汉山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下午两点几有两人怀疑在里景湾码头堕海，水警和消防已经到场搜救。东龙洲炮台附近亦都有一男一女由船跌落海，水警已经将两人救起，目前情况安全。另外下午大约三点有六个人在西贡码头对出爬独木舟期间求警协助，水警已经找回六个人。而同一时间亦都有三人在将军澳工业村对开的海面玩滑浪风帆期间求警协助。将军澳单车馆在昨日黄雨期间打开天窗，令到赛道积水，今朝职员继续清理，场地如常开放。民政事务局体育专员杨德强回应事件，说是火警中误鸣，以致体育馆的天窗打开。康文署正是了解和调查原因，场地已经完成清理，不影响运动员训练。他又说，好像昨天的漏水情况是单车馆建成以来的第一次，至于落成初期的渗水问题已经解决，和昨天的事件无关。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关注医学界提出的第五个豁免海外专科医生实习要求的方案，认为只是针对专科医生，对各机构的年期要求不是一视同仁，已经要求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和持份者商讨是否有更好的方法。林郑月娥说，医管局严重短缺的并不只是专科医生，前线医生亦都不足，卫生署有直接提供给病人的服务。他希望医学界不要认为在公立医院服务的医生特别卓越，又说明白未必是医学界的想法，但观感也不好。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美国中情局指控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收受中国国家安全机关的资助。报道引述消息提到，中情局指的机关包括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解放军等。美国在今年较早时将相关情报向澳洲、新西兰、加拿大和英国的情报机关通报，属于针对华为的最严重指控。华为就回应不评论没有事实根据的指控。美国中情局和中国外交部都没有回应事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多云，今晚和明日初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和炎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傍晚六点。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几宗塌树报告啦，咁就係因为有冧树，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龙峰台嘅部分行车线呢需要暂时封闭㗎，影响到现时大坑道上山方向係非常挤塞，龙尾排到落去摩顿台天桥近香港中央图书馆。咁就係因为有冧树，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龙峰台嘅部分行车线係暂时封闭，咁影响到啦而家大坑道上山方向係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去摩顿台天桥近中央图书馆。咁另外咧，同樣受到塌樹影響，東苑道來回方向近住觀立加道李爵士小學嘅全線亦都係暫時封閉，受影響嘅巴士路線需要改道行駛。受到冧樹影響咧，東苑道來回方向近住觀立加道李爵士小學全線封閉，受影響嘅巴士路線需要改道行駛。駕駛人士咧，亦都請你盡量避免揸車前往受影響嘅地區。咁另外亦都係同樣受到冧樹影響啦，跑馬地圈嘅電車服務仍然都係暫停噶。受到恶劣天气影响，昂坪360的缆车登车服务亦都是暂停。在隧道方面，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亦都是交通畅顺。跟住提返呢一个封路喺九龙区，受到水务急收影响，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希福道嘅慢线暂时封闭，龙尾排到接近太子道西。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咁最后再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埋雷暴警告啦，都系仍然生效噶，记得要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为你加添爱的复活蛋。 陈相思认真做，如果你喺屋企嘅复活蛋入边加一样嘢，你想加啲咩咧？ 加茉莉。加思培， 加阿乐，加迪神啊！ 点解要加我哋落去呢？ 因为一隻寻常嘅复活蛋加咗我哋，咪好认真咯！ 哇，使唔使咁黑 sell 啊？ 二台为你加添爱。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的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告诉他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思培、阿乐、莫莉。 琴上司认真做。 唔系喎，咦？你系 马月佳啊？你啊？ 我就系知火野丽。 想亲近一个人，相信都曾经令到你或者我烦恼过，不如今日就想下有啲咩方法啦。除了找下话题之外，还可以找啲嘢同佢联系上，例如是叫佢帮下手啦。求人都要有技巧㗎喎，你会用咩方法呢？我思培就觉得用一个灿烂嘅笑容，再加上滴两滴眼药水，令到你隻眼呢水汪汪咁。再加埋专家话的那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在个右边耳仔讲。专家话会容易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左脑就是负责理性分析，而右脑就是负责感性判断的嘛。虽然两边都是通的，不过由哪一边开始接收这个讯息都会有分别的。在右耳传达这个讯息，你传达到去右脑，右脑是容易一点接受一点的嘛，感性那边嘛，然后才传到去左脑。调返转喎，如果左边耳仔接收讯息呢，就会有机会俾佢理性嗰边拒绝咗一次，然后先至去到感性嗰边，咁咪有分别囉。意大利呢有个学者呢亦都做咗个研究㗎，咁叫啲人呢去酒吧嗰度搵一啲人去借嘢，喺佢右边问同俾左边问嘅成功率，嘩，差几多啊，你估下。 哇，差成两倍啊！ 问咗88个人，如果喺左边问嘅话咧，得17个人成功；而右边问嘅话咧，有34个人成功啊！哇，咁即系话我平时如果叫老细批假，或者问一下啲同学借碌屎啊，甚至可能一啲不可能完成嘅任务，可能右耳就系我哋成功嘅关键啊！咁如果你明知嗰人有事求你行过嚟，咁点样令到自己冇咁容易耳仔软呢？叫佢行翻去左边讲啦。呢一个求人嘅时候，成功率可能会高多两倍嘅方法，唔知对你 work 唔 work 啦。不过好似都值得试下嗬。成功咗唔使请我食饭噶 ，message 话我知得噶啦。 发佢知咯， 好啊，唔系我谂下先。如果你系成功率可以大两倍，我觉得值得试啊！ 真系要试一试， 新发现嚟喎， 即刻试 啊！即刻试啊！ 我 而家坐我左边 啦，呃人嘅 系咩？ 点解啊？ 昨晚已经试咗啦， 唔系你要求人做咩先？ 系咯， 俾20万我。 诶，你要求人，你要求 唔怪得 啦，咁人得唔得啦？系咪唔可以随便 啊？咬一句食嘢添啊！ 唔系，我觉得简单嘅 OK 嘅，但系完全不可能成诶，即系完成嘅任务咧，我觉得系未必，即系成功率你冇可能啦，零乘二都系零啊嘛，系咪先？咁所以20萬冇可能，可能 我覺得 試下100蚊啦。 係啊，莫莉嗰個實在太過過分啦，不如我試下20蚊啦。啊，而家莫莉咧， 隻 耳仔喺我嘅左邊，莫莉可唔可以俾20蚊我？ 講左邊咧， 係啊，佢話左邊，我而家試下左邊先。 右邊啊， 我左邊試係啦。 你誤導聽眾啊？ 係咪？嗱，而家左邊先，莫莉可唔可以俾20蚊我啊？嗱，我而家 有咩感覺啊？ 左邊係唔得嘅 ，OK。莫莉可唔可以俾20蚊我啊？ 佢继续企 喺右边啊！ 系喺个后脑啊！ 喂，我想话我好似成听唔到嘢咁样啊！嘿，静啦，好唔好啊？静一阵啦！ 你知唔知点解？佢喺耳边大嗌啊！我几想而家嗌佢行出直播室出面，唔好再 走啊！你 喺我耳边叫喂，有乜啫？我喺你隔篱，你自己识讲，你咁大声！ 我想个成功率高啲啊嘛，因为 系啦，咁啊得唔得？你自己试试啦 吓。系啊，试完 message 咗嘛。 恋上便无忌讳，无我的设计，摆布就如上帝 no， 想欢呼跟你脱轨，想牺牲给你拆毁，想献祭，为你扭曲，一开始不会记错，为你扭曲，将角度变祝福，心可动摇，不可脱动，只可祝福，不可告诉。 张敬轩 ，you 转个头就有佢啦，阿尹子龙。 系啊，冇错啊，哇，今日厉害、啊，今日请嚟咧有香港漫画界嘅大师黄玉郎先生啊，哇， 犀利、啊， 唔系系劲嘅，因为咧我细个嘅时候咧成日都有睇佢嘅作品嘅，所以我都好期待啊。 爸爸都有睇、啊， 恭喜晒，啱啱结婚、啊，佢啱啱结婚啊。 哦哦。 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系你同我成长最重要嘅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齐继续探索 慢动作。 时间又嚟到慢动作，咁多位你好，我系子龙啊。上个星期咧介绍咗一位重量级嘅香港元祖动漫界嘅朋友俾你认识，今个礼拜介绍边个俾你哋认识好咧？ 不如一次过介绍晒俾你识啦。 如果系咁啦，就一定要带你去呢个地方啦。香港动漫海滨乐园喺2016年已经落成，成为香港地标之一。嗰度咧有好多嘅雕像咧，俾大家咧系了解一下我哋香港漫画嘅经典角色噶。而今次嚟到第二期啊，唔单止将新一代嘅漫画家加入啦，亦都有一啲新元素啦，同大家互动噶。因为呢个时候，梗系要揾一位重量级嘅人物同大家亲自演说啦。佢就系香港动漫画联会会长黄玉郎博士啦。子龙好开心啊！我哋离开咗直播室啦，去到啦湾仔金紫荆广场附近啊，咁啊俾我啦揾到一位重量级嘅人马，佢就系黄玉郎先生，而啱啱就早排就改咗名叫做黄显浸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知道啦，我哋好多漫画主笔啦，甚至乎啦好多前辈啦，都有参与喺我哋今次啦香港动漫海滨乐园第二次嘅展览活动啊，可唔可以为我哋介绍一下啦？咁多个唔同嘅漫画家，佢哋做咗啲乜嘢出嚟啦？喺度， 首先咧就。就好多谢政府啦，佢有关部门啦。其实我哋第一次咧争取呢个金紫荆广场咧，都系好不容易啊。有好几个团体系争取嘅，咁我哋好彩。咁可能咧就系我哋香港漫画真系我哋香港一个好独特嘅特色啊，所以我哋攞到呢个广场嚟做我哋呢个动漫乐园。咁咧就已经好快就过咗两年啦。咁咧自以嚟咧就真系吸引咗好多游客。 系 过嚟呢边观赏啊、影相啊咁样，所以而家咧就系第二次嘅开始，第二年嘅开始。 咁呢个第二期嘅活动啦，我见到就当然有好多新血啦，或者新嘅漫画嘅同业咧就加入啦，而更加紧要咧，我见到有好多 QR code 都喺侧边嘅，究竟有啲咩特别咧？个 QR code 呢个就系与时并进啦。讲漫画咧，我哋一班老前辈、中前辈啦，咁而家今次第二期咧多咗好多位咧新进嘅漫画家。现在咧就好兴嘅 AR 啊、VR 啊，所以咧我哋利用咗咧呢啲二维码咧，只要你扫一扫佢，你就可以入到去咧，睇到好多好多嘅新进嘅唔同嘅漫画嘅表现方式啦。 哦，即系直头有少少互动都得噶咯，可以同啲 AR、VR 一齐玩噶咯。 系啊，好玩噶。 哦，厉害厉害。今次呢就是第二期的展览啦，我们之前在九龙公园有一个啦，咁海滨又有一个啦，如果继续将我们香港这个动画漫画的文化啦推广给香港人啦，甚至乎新一代啦，或者全球的朋友认识，有没有其他地段你都觉得是很适合的呢？ 我觉得而家香港这个已经很正的黄金地带，九龙公园又是很正的，咁再發展咧，應該係新界啦。 新界 啊，應該咧喺新界揾個即係旅遊景點，都幾多遊客到嘅地方咧，辟個地方咧嚟去宣揚一下我哋好獨特嘅香港動漫畫。 咁啊，見得到而家越嚟越多朋友仔啦，即係因為科技發達啦，其實畫畫方面咧係進步咗好多。咁如果對於佢哋嚟講，真係有啲學生啊，或者好多同學啊，或者好多年輕人真係好想加入呢個行業，可以點樣入手咧？ 第一件事啊，多睇啦。咁而家方便啦，可以透過網上咧睇咗不同嘅漫畫家嘅作品。咁你只要睇到自己嚇特別中意邊幾個漫畫家嘅作品。咁你多睇咧，自然就可以模仿到佢啦。即系喺嗰度咧，即系攞到呢个画画嘅感觉。咁又要开始画。嗱，第一千祈唔好喺 iPad 上面画画。 哦，点解咧？ 呢个就系一个弊病嘅，因为咧喺 iPad 入面画咧就会冇我哋即系创作嗰时嗰种笔气啊。 即系嗰种手感不足。 冇错啦。咁咧，首先应该就系用白纸啦，传统嘅铅笔啊，跟住毛笔啊，唔系毛笔啦，唔识用啦，钢笔啦， 咁咧， 即系用传统嘅方式咧，开始练好咗你嗰个画，因为你个画咧画出嚟咧系会不断咁改变，不断咁进步嘅。你可能就啊、哎，我模仿晒黄玉郎啊，或者马荣成啊，咁又模仿下龙珠啊咁样，但系你最后屘咧你。集集埋咪會出現咗你自己的風格噶咯，咁到你自己出現咗風格嗰陣時候咧，就已經開始係叫成熟啦。咁你就可以用 iPad 嚟畫啊，都冇問題。但係一個好大嘅重點咧，唔好諗住淨係畫得靚就 OK 嘅，其實唔係嘅，好重要咧就係要學習點樣去演繹故事，就係最好自己做埋編劇啦。 呢個其實都幾難度高㗎，即係嗱，當然畫畫係一個好技術層面啦，去到故事就係一啲軟件嘅層面啦。咁其實可以點樣樣強化呢方面咧？ 呢方面你多啲睇電影啊、電視劇，你唔好睇個事情，用一種娛樂嘅心態，你會喺度睇到研究啊，咦？點解導演會將呢場戲咁樣安排法咧？啲演員點解會咁樣講嘢法咧？其實嗰度咧係可以學好多嘢嘅。根本行同咧，即系编写个漫画故事系同一科嘢嚟嘅。你可以睇到咧，全世界咧，包括香港成功嘅漫画家，唔系一定画得好靓，但系佢一定嘅故事编写得好好。 好识得讲故事，好识得演绎。我谂即系睇其他作品嘅时候，都要尝试下拆解一个故仔啦，分析一下啦。 系啦，因为画画咧，个画画得好咧系入眼咯，但系你故事编得好咧就犀利啦，系入心。嗯、 就系个灵魂重点之处。 嗰系灵魂嚟嘅。 最后一个问题啦，咁啊而家好多朋友仔啦，都可能自己画完之后就咁摆上网就公诸同好噶嘛。咁你觉得呢种？模式又系咪好咧？ 我呢个非常好噶，以前咧我哋画一画要即系发表系好难嘅，好不容易啊！而家就好容易啦。咁其实系对嗰个画画嘅人咧一个好大嘅鼓励，所以我都系鼓励你多啲画咯，多啲铺上网咯。如果你系钻石嘅，你始终会发光嘅， 有石自然坑啦。 容易发光，好容易发光而家。 咁啊嗱，咁各位新嘅年青一代啦，就可以嚟到啦。我哋香港动漫海滨乐园咁啊，第二期咧有好多新嘅作品啦，新嘅雕像啦，俾大家睇下啦，学习下啦。记得嘟个 QR code 睇下佢哋嘅作品啦，互动之余咧，亦都临摹一下啦。 好啊，请大家多啲嚟，多啲欣赏下，指导下。 好，再一次多谢你，黄生。 多谢大家。 情感构造在各种色彩中透露，画进我心意，构图里分布。带你到达山岭外，将画面分割，风景震起，每个角度也带出惊喜。带你看尽山岭大海，清风不断，花不死，每把色彩光影。 无意之中同黄玉郎大师倾咗几句啦，真系袋咗唔少钱落袋咁滞啊！咁啊，大家如果都真系对于漫画有兴趣嘅话，就梗系要留意下点做啦。不过喺现场啦，我兜咗个圈，唔单止可以同动漫角色打卡，仲可以互动一齐打小人添。咁究竟点解会有呢个主题呢一种嘅互动呢？咁我身边咧就揾嚟我哋今次活动嘅负责人啊，亦都系啦动漫画联会里边嘅理事之一 Alan， 同大家一齐讲解一下啦噃。 今次好想有个主题俾大家。即是说除了同公仔可以很开心影相之余呢，是想告诉大家其实漫画家他的生活日常是一些关于一些什么的事情。咁其实呢，所以你会见到好多有玩具啦，有他们的工具啦， 有佢哋嘅书台啦，有文具，有奶茶，有蛋挞。因为其实每个马家嘅生活都系好普通嘅一个香港人嘅日常生活，但系其实呢一啲咧都系加强佢哋创意嘅灵感嘅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因为其实佢哋嘅工作就喺一张细细嘅小书台上面，咁所以我哋有一个最后嘅一个 ending 嘅主题就叫小书桌大梦想。咁然之后又见到好多稿纸咧，就跳咗好多漫画公仔出嚟，就系佢哋嘅创作。咁咧就寓意咧佢哋嘅漫画系好生动啦，活灵活现啦，喺个稿纸度咁样走出嚟。 咦好喎，可能我哋好多时候接触作品，譬如可能马 Sir， 你见佢画风云好靓，画步惊云啊、烈风咁样。咁究竟佢嘅人系点样样嘅咧？可能大家未必即刻喺本书睇得到，最多可能喺后面嘅周记嗰度睇得到。啊，呢个谂法又令到我哋用另一个角度去认识佢哋之余啦，就真系好似 friend 咗咁样样。 系，所以我哋今次讲嘅一个叫做漫活啦。啊，即係漫畫家的生活，亦都呼應翻就香港人唔好咁急嚇、啊，慢慢地放慢翻啲腳步，咁咧就欣賞下你自己嘅身邊有趣嘅事物啦，或者係生活日常嘅嘢啊，咁所以亦都係我哋呢個主題之一。 另一邊上我見到啦，今次有幾個雕塑啦，或者幾個巨型嘅 figure 裏面咧，都有啲 QR 曲俾大家讀，係有個點樣嘅互動性質喺裏面。 其實因為而家香港或者係世界各地都好啦，即係話大家都鍾意有一啲互動嘅功能，特別大家都揸住相機影相。咁其實我哋加強咗嘅就係除咗現場嘅公仔可以同你合照之外咧，其實你下載咗嗰個 QR 曲之後咧，你去到每一個公仔，佢有一個 QR 曲俾你 scan 嘅時候，喺你個手機度就會彈咗一啲咧公仔以外嘅一啲同漫畫有關嘅爆炸嘅卡通出嚟啊，有啲特效啦，或者係有啲有一個另外嘅漫畫人物彈出嚟同你一齊合照，咁即係話會加強咗嗰個相嘅趣味性喺度嚟。咁係唔係部分係36個公仔都有唔同嘅效果。 哦，即係譬如舉個例，我捉到老夫子呢一個啦，都做 QR 曲，咁除咗可以喺即係維港同老夫子合影之外，仲有其他特效可以加埋我一齊玩。 係啦，所以大家嚟到海濱動漫樂園嘅時候咧，唔好唔記得下載呢個 QR 曲。咁咧就每一個公仔咧都有啲小意外驚喜俾你哋，等你哋可以影張相出嚟咧更加有趣味，更加生動活潑。多謝你哋。 好啦，讲住咁多先，我都要继续入去打卡啊！如果你都想打卡上咗嚟我哋社交平台嘅话，咁去到湾仔金紫荆广场旁边嘅海滨长廊，咁记住成个展览系免费俾公众参观噶。想听足本嘅话，记得 click 翻上嚟 teampower.rthk.hk 就听慢动作啦。而我已再没有做蜜糖黏贴，千封中得出小女子对爱的总结，再遇对象时翻一翻恋爱史。你明白当天怎么对峙，生活越忙碌从事与他很相见，却不多见，等待越能有散发的约会，已曾识在多么正式，他的好多么的好，不知哪里出土，油彩的诗，跳黑的歌，唱艺廊床的真火，听不到触摸不到，请恨我吻得到，犹如找不计来一张画布，他的好多我的好都写进了书簿，阳光的心，忧郁的心，想密云时的清楚，讲得到也想得到，仿佛已见得到，犹如找不计来一张画布，而我已再没有像旧时哀怨，芬芳中识得不去想对爱的心酸，接近过而时小心的找个点，让愉悦新鲜得不会变，生活越忙碌总是与他很相见，却不多见，等待越能有散发的约会，已曾识在多么前世，他的好多么的好，出土油彩的诗，跳黑的歌，唱艺廊床的真宝，听不到触摸不到，请给我吻得到，犹如找没带来一张画布，他的好多我的好都写进了书簿，阳光的心，忧郁的心，想密云时的清楚，讲得到也想得到，仿佛已见得到，犹如找再跌跃，一生一世那个夸张的妄想，能自由穿越地游览，他给我的演唱。 阳下的诗，跳跃的歌，像艺廊床的珍宝，听不到，触摸不到，请给我吻得到，犹如手抹带来一张画布。他的好多，我的好多，写进了书簿。阳光的心，忧郁的心，像密云时的清早，讲得到，也想得到，仿佛已见得到，犹如手。有一周末带来一双画布。 带来超过四十毫米的雨量，而新界北部分地，而新界的部分地区更加是录得超过七十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多云，今晚和明日初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和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傍晚6点，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跟进翻几宗林树报告啦。咁就受到林树影响，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龙峰台嘅部分行车线呢，仍然都系封闭噶。咁就受到林树影响，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龙峰台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咁另外咧，东苑道来回方向近住观立加道李爵士小学嘅全线亦都系暂时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咁就受到冧树影响，东苑道来回方向近住观立加道李爵士小学嘅全线系暂时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不过啦，较早前受到冧树影响嘅跑马地圈电车服务咧已经系回复正常。跟住睇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开始多车啦，龙尾排到过去收费广场。跟住啦，睇返呢一个封路，就系受水雾急收影响，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嘅慢线系暂时封闭，龙尾排到过去太子道西。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45，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5:5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复活节有音乐蛋。 Music is my life。逢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快乐。 冲凉真系好舒服噶， 系就系，但系使唔使咁耐啊？你知唔知道冲凉时间缩短1分钟，可以悭成10公升水噶？ 吓，悭到咁多噶？ 是啊，想再悭多啲嘅话，就喺买花洒嘅时候参考用水效益标签。用水效益级别分为4级，一级就最悭水啦。 参与节约用水，一齐缩短沐浴时间。 我同你都未必有入剧场睇默剧嘅经验，不过默剧可能就在你身边。 譬如一对情侣嗌交啦，个女仔嬲紧，咁佢又叫晒手抱埋泡菜，咁男仔咧佢企喺侧边等反应嘅。其实日常生活之中都有默契的元素在这里。 今个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的《艺文谷》，欧海星就请来艺团无声无息创办人兼艺术总监 Eric Chan 和你讲解默契的艺术。 逢星期六下午4-6，寻常事认真做，的神师培阿乐摩莉。 摩莉有话疑， 唔得，好快脆咧，又要揾咗阿琼子上嚟。我摩莉有话疑，因为你真系知太多嘢， 但系跟住我讲呢个，其实应该同你比较熟。 喂，但系你惊唔惊二台嘅突然间冇啦， 冇 晒 朋友，突然间有一日发现翻到去都冇人同人打招呼啦，大家都即系揽埋口面对住我啦。然之后自此之后系唔肯同我讲任何嘢噶，真系。 好啦，今日我呢又话而咧，请翻阿琼上嚟咧，又有嘢爆。我觉得每个礼拜应该就系揾你做呢个嘅。 你不如 主持研究啦， 我寻常试应该有个环节叫做阿琼有玩言，先负责讲嗰个星期我哋办公室发生嘅事。 喂，咁我点啊？我明明开呢个题目就系谂住俾大家讲，你抢我嘢，咁、不如咁啦，寻常试你做埋佢啦 ，OK 噶 ，OK 噶。 彭爷，你听唔听到啊？彭婉仪讲咩？你听唔听到啊？而我唔想啊。 喂，好啦，咁啊，讲你话今日你要讲嘅主角 系啦， 同我 friend 嘅， 同你好 friend 嘅，同埋最紧要就系其实佢喺呢个台系冇朋友嘅。 黄冠斌， 黄冠斌咧唔知冇朋友，仲好多敌人添。 我哋揾一集先再讲佢。 我觉得呢个咧系要开个两个钟嘅节目噶吓。咁啊要讲嘅系方子豪啊。 哦，子豪哥， 系啦，冇错，而家已经升咗 grade 去 Give Me Five 啦。 所以我咪嗌佢子豪哥咯。 哇，咁劲啊！我嗌佢子豪阿爷噶。 哇， 契爷咁制啊咁样。嗱，其实平时啊，方子豪，你觉得佢个形象系点先？ 佢系一个好沉静嘅人嚟嘅，嗰啲个心里面究竟真正嘅开心唔开心嗰啲咧，好少表达俾你听嘅，或者唔好咁讲，唔好话表达，佢好少挂喺块面，但系佢会用把口同你讲。 同埋我觉得其实佢系一个好 caring， 即系好识得照顾人嘅一个人嚟嘅，你真系好放心对住佢讲好多嘢啦，咁样。咁我今日要讲嘅呢个关于子豪嘅是非咧，就系， 但系你讲到咁放心，但系你一嚟怼佢出嚟， 就因为我好放心，所以我决定出卖佢先，就系。方子豪是一个十分容易喊的人， 哎呀， 是超级超级容易喊， 是呀， 我有点惊讶的，因为我见他即有阔又有好阔嘅膊头，同埋有厚好厚嘅身材，我以为咁靠得住嘅男人。同埋因为你会觉得啊，爸爸、即系咪应该系好硬正嗰啲咧？唔系噶，佢好易喊噶。 你讲完你嗰个，我要讲我嗰啲，话俾你听。 我讲先啦， 好 啊。咁话说有一晚咧，同方子豪讲电话，就系讲紧一啲我自己唔开心嘅事情。咁本来我谂住喊，即系我酝酿紧情绪，我谂住喊， 佢喊先过嚟。 系啊，真噶。 搞到你唔想喊，即 系 受 犯。系当我正之后，其实我真系好唔开心嘅时候， 佢喊， 劲冇喊啊！佢喺我对面喊咗先，之后我啲眼泪吓到收翻埋落去，我就啊，其实我冇事啊，你唔好喊啦。唔紧要，我可以喊啊，你放心，好快冇事。跟住我就变成咗，我好呢边好安静，我啲情绪咧系好混乱，因为我喺度谂，我好伤心，我好想喊，但系隔篱嗰喊咗先。但是我嗰个 moment 我又唔识得安慰人，之后我就唯有即系有个电话静咯，就系咯，咁喊出嚟舒服啲嘅。 我就系想讲啊，我都原本以为佢唔系咁容易喊噶，但 系 好奇怪，佢又系好中意主动话俾我听佢喊紧嘅。 收埋啊！啲眼泪 系啊，佢无啦啦，譬如见到我嘅时候，又同我讲话：，哇！你知唔知啊？我寻日喊咗，跟住又睇完讨论区，因为之前我哋有冇搞错咪接嘅，接嘅时候 系 接嘅时候，佢又会同我讲话：，哇！你知唔知我睇到讨论区入面啲人讲嘢，我喊咗，跟住无啦啦又走去好人好姐听完算啦，系咪先？我即系咪整咗个 set 文去赞颂佢哋噶嘛？跟住之后咧，佢走去听重温，听完之后又打电话俾我：，喂，阿姨，我喊咗。你好衰，整喊我，我话冇人叫你听，你做咩怪我啫？而家 仲要听重温，而家我哋台好兴听重温。 佢仲要系打电话嚟喊，佢怪我，你喊还喊，你唔好怪我 喂，但我想讲咧，必须要讲，即系有冇搞错？之前有一段时间，即系有啲讨论区会有啲 post 咧，有一个 post， 大家可能会觉得好短，但系我系睇到之后，我真系笑到喊嘅，就系有一个 post， 好希望彭荣贤永远留喺黄冠斌身边。 算啦， 咁就谂个办法，点样可以令一个女人入祠堂咧？ 你有冇你个感受？你仲即刻 cap 图俾我睇嘅， 即刻 cap 图俾你。 所以我梗系礼手，梗系即刻捉埋阿黄冠斌过嚟，我哋敏感时刻啦，系咪先？ 啊，系、 互相即系扣翻匀佢嘛。 咁最紧要就系黄冠斌一个咁敏感嘅人，佢敏感时刻会发生咩事咧？ 再敏感啲咯，又喊，一落嚟即喊。 王冠斌会喊，诶、哎，你有见过喎？应该 有。 哎呀， 系啊，咪就系而家你而家录紧呢个节目。 咦系，斌哥，我知有网上有啲相噶，即系永远流传噶， 系 黑材料嚟噶嘛。 系啦，咁所以如果大家都仲想知斌哥嘅一啲黑材料嘅话，不妨大家都可以去呢个嘅社交平台嗰度啦，去留言啦。咁啊，如果够嘅话，琼子会爆王冠斌嘅一啲嘅是非嘅。 你先，我冇咁讲过。唔敢啊，大佬嚟噶 啦！好啦，今日多谢晒情报员琼子，系啦，下次再揾你上嚟同我哋讲情报啦，唔好讲是非啦，我都熬啊，成日讲话讲是非。Thank you， 拜拜， 拜。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嚟到今个星期咧，呢个港珠特工队咧就我出发啦， 到你喎、 啊，耶、yeah ！带大家玩一啲咧，即系都几得意嘅。喺香港其实呢个活动啦吓，但系其实嚟紧都会将会变成运动噶啦，就系、是、玩咩咧？就系、是、同你玩枪。 哇，咁型啊！果然系的神啊！ 咩枪啊？ 吓，你谂到咧？ 吓，咁系咩枪？ 你谂到系咩枪啊？ 机关枪，冇理由系运动啊！ 会唔会系玩气枪咧？唔通系抹枪嘅运动？ 系啊，有咩枪啊？ 系啦，就系同你玩气枪，咁啊就系讲呢个 IPSC。不过今日咧就揾咗一个好劲，嗱枪神听过系咪？我哋今日揾到个枪将上嚟， 枪王咧？ 枪王都有啦，大家如果有睇电影嘅话都有见到哥哥啦，系咪先？咁样，如果你话枪王之王咧，有边个？古天乐啦，因为有第二集啊嘛，枪王。 咁你知唔知道枪神系边个啊？ 边个咧？ 你咯。 哇，咁犀利！系啦，嗱，我今日咧就带大家去睇下，去我带大家。 好明啊！ 呢个系赞定弹啊？其实系。 冇所谓嘅。嗱，咁好啦，咁今日咧的神咧嘅港珠特工队就系教带啊，唔好话教啦，佢冇，佢凭咩啊？教唔到我哋，但系佢咧就揾咗嘉宾去教我哋。但系气枪呢样嘢系咪真系迟啲？即系学校都要啊？定系 其实而家学校已经开始即系推行紧噶啦， 真噶 系真嘅真嘅，因为咧我 学校教玩气枪， 学校入边咧有一啲嘅气枪嘅会啦，佢哋就渗入咗一啲学校咧，希望将呢件事推广。咁同埋其实咧，香港系有玩过一啲大型嘅气枪世界比赛嘅，系啊，听下佢讲啦嘛。 好啊。 最近咧呢一个嘅枪咧都讲得热烘烘噶啦，因为咧嚟紧咧都有一套电影嘅 John Wick 上画啦。咁但系过往咧都有一套电影系香港人嘅被迷倒啦吓，同枪有关咧必定会睇呢一套电影嘅，叫做《枪王》。今日我就揾咗一个枪将上到嚟同的神咧倾下偈嘅。Hello， 你好，思朗。 你好，你好。 唔系踢波啦， 系 有冇人同你搞呢啲 gag 噶？咦，思朗唔系踢波嘅咩？玩枪嘅咩？ 有啊，試過細個嗰陣世界盃，跟住嗰期有個警察查我的身份證咁樣。 嚇！ 僆仔叫咩名啊？我叫斯朗，玩嘢啊嘛。佢唔係話咁型啊咁樣。 係咪因為屋企人都中意踢波咧？ 哦，唔係嘅，我屋企啲名都係搞笑啲，不方便講。 哦 ，OK， 好啊。喂嗱，揾阿斯朗上嚟咧，就係想講下槍。不過咧，《槍王》呢套電影亦都係咪令到斯朗即係迷到槍嘅其中一個原因啊？ 我細個睇《槍王》都好深刻印象嘅，都覺得哇好敬業喎、啊，佢份工咁。但係跟住大個咁係玩嗰陣有好多現實啦，咁但係都覺得。佢嗰套精神係幾好嘅，即係唔係啲槍改嚟就特別勁，而係純粹個人嘅修練同埋對槍嘅認真，即係當係一個純粹嘅運動。咁後屘佢就可能入咗邪道啦。咁但係我覺得佢本身個諗法係啱嘅。 以你嘅玩槍啦嚇，玩咗幾多年呢？ 我諗若果真係認真玩就五六年囉。 但係你最初接觸槍械係咩原因啊？ 小學嗰啲時間會 開始，跟住去到中學就鍾意自己研究下啲機械咁，跟住就有個同學佢見我平時好鍾意睇書整個結構出嚟嘅槍，咁跟住佢就俾咗支氣槍我維修。 哦，就係第一次啦。 咁我咪就你知啦，中學好得閒㗎嘛，咁我自己 search 下啲資料點樣去搵件去維修佢支槍，咁我解決咗佢個問題之後覺得嘩幾仿真喎，咁咪直到依家囉。 咁但係啦，講起呢一個嘅槍械啦，電影世界啦，嚟緊啊 John Wick 上畫啦，咁會唔會呢一排都多咗人即係搵你請教下整槍啊嗰啲嘢呢？ 我的確有好多人問我話砌佢嗰款啊嘛， 係 咯，咁我都會同佢哋講換咩件好嘅。 但係砌槍呢樣嘢嚟到對於我哋下，通常第一件事會聯想到咩呢？犯法、危險。 若果你話將支槍有惡意地去挑戰個法律，咁啊梗係犯法啦。即係差唔多我所見嘅全部人改槍，佢哋都係我可視裏面係唔犯法嘅。他們的目的都是只是想令到支槍可能打 war game 那陣更加耐用，打比賽那陣更加配合到自己。 是。 那改力量那些方面呢我都遇過不少的，但是很多呢就是一系呢就是我一定不會幫他搞，因為那個人是一些有問題的人。 是。 但是大部分呢都是想反而將支槍改回勢力一點啊，或者配合翻佢嗰個槍嘅平衡性，喺比賽度舒服啲咯。 有冇啲好無理嘅要求嘅咧？例如你遇上我呢啲人咁樣啦，我真係覺得咧，嗱 John Wick 啦，咁佢就有自己 style 嘅槍啦，係咪？咁你見到哥哥當年做槍王嘅時候，佢有自己 style 嘅槍啦，我想即係揾阿斯朗改支咧，好襯的神嘅。有冇啲人係咁嘅要求嘅咧？ 咁唔算無理，咁態度添啦已經。 咩咁唔算無理㗎？你聽過最無理係咩呀？ 我聽過最無理係有客人叫我將支槍個力量提升啦。咁我聽佢講係本來佢講到好似覺得支槍佢係天生好唔掂，係突然之間可能買咗啲槍有瑕疵咁呀漏氣咁啦。咁好細力啦。咁但係其實氣槍嘅威力係你點樣都好，覺得若果你諗呢個目的真係唔好再去玩槍咯。 喺你自己做咁耐槍，由你中學到而家呢個階段，有冇邊一支槍係你覺得佢最有價值？係無論乜嘢都好，你都唔會將佢拱手相讓或者變賣噶啦。 我諗係我做咗一支個主題Gundam Seed嘅 Freedom 嗰一支 高達。 系啦， 点解会高达呢？ 无端端有一日睇翻动画，咁嗰阵时冇认真睇去理解啲剧情。咁我跟住大个睇，发觉个剧情好配合到一个正面运动嘅理解啦。 系咩啊？嗰个理念？ 即系纯粹个工具唔应该攞嚟杀身，而系应该自己嘅力量，一个人嘅力量啦，去完成一件事，但系唔好有伤害嘅事情发生咯。 即系希望用呢个工具系正途。而唔係用錯咗一啲唔好嘅地方，咁你就係叫做好好地運用呢個工具啦。係 咯， 咁跟住呢， 咁佢亦都陪我玩咗好耐啦。咁其實嗰支槍佢有咩咁特別呢？原則上呢係一支好辛苦嘅槍，因為佢係比正常嘅比賽槍乜都辛苦三倍重三倍。 點解嘅？ 接近真槍嘅感覺啦。我純粹係想去練真槍嘅技術啦。咁一直去打比賽，所以辛苦就贏不到冇乜所謂，不過純粹是自己練習自己想練的嘢咯。 啱啱講到一樣嘢啦，比賽喺 IPSC 的比賽，香港係咪都開始叫做多咗人了解，多咗人認識啦？ 哦，係啊，香港開始越嚟越多人玩，就算細路仔都有。我反而好支持啲細路仔去玩槍，因為如果佢哋係參加依個運動去學習嗰啲安全意識。而據我觀察是他們直情會對於槍這些東西就比較安全，亦都不會經常在街上拿著氣槍扮扮扮，起碼因為他們知道這件事是不值得鼓掌的行為，我想他大個更加不會拿著槍周街在那裡追逐啦。我覺得這個是好事，因為這個是公民儀式，知道槍是几时攞嚟用，点样攞嚟用？ 但系小朋友小到几多岁咧？而家最细，你话可以玩 IPSC 嗰啲？ 我见过最夸张系八岁开始。 哦，得八岁已经可以玩比赛噶？ 咁佢唔系真系比赛，佢纯粹系 上嗰啲堂练习咁样去，其实都唔系练点样打，系练个安全意识。我觉得大已经好足够咯。佢无论点样样，佢都系服从指令。其实喺咁细个开始，我觉得都几好嘅。 啲人成日都话气枪嘅 skill 系叫做实用射击，不过气枪版系咪代表我已经可以即系玩到真枪嘅呢？ 原则上系唔得嘅，但系若果你能够学好似 IPSC 咁嘅运动，去到好成熟嘅话，你去玩真枪，只要用好短嘅时间就可以帮你玩真枪去到一定嘅程度，佢可以辅助到你好多啦，佢会好快咁攞到好多细微有相似嘅技巧。 但 IPSC 会唔会变成一种嘅运动咧？喺香港 依家都开始，啱啱先打完嗰啲世界赛，我都觉得几开心啦。 系，我知道香港其实喺上年就有一个嘅世界赛啊嘛。 系， 好似香港都有 top shooter 出现咗。 哦，系啊，嗰啲好劲噶，真系。 系咯，因为嗰个世界赛入边佢有排名噶嘛，香港好似系到第一啦，系嘛？ 系啊，冇错，因为香港人佢哋好用心练习嘅，的确，而练习嘅方式都用得好好，系练习嚟讲练得最有效率咯。我嘅观察系，当然啦，外国有好多好劲嘅人嘅咁读，但系香港嚟讲出产，我系见出产得最多啦，系咯，所以我就反而觉得话，若果香港人可以多啲人参与，其实值得骄傲噶。 好啦，嗱，思朗，我都想问一下啦，即系好似我呢啲咁嘅新手咧，你有啲乜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我见比赛呢个制度几好嘅，系佢哋有一个唔同级别嘅 level 可以参与嘅，咁佢哋就会 base on 你依家嗰个 level 去打啦。咁你无论你喺边一个阶段，你都可以有获奖嘅机会嘅，所以会增加你去进步。 咁啊，今日我哋就多谢思朗啦。另一样就系佢都讲咗，首先玩枪。点玩都好，点样改都好，第一件事千祈唔好做坏事，即系要攞佢我嚟做啲正途嘅嘢。例如你真系想比赛嘅，你就俾心机 tune 到支枪，去配合到自己，加紧练习，然之后你就可以带住你支枪咧去赢到比赛啦。即系你要攞到嗰份心系摆喺正途，而唔系谂住攞嚟做啲乜嘢唔好嘅嘢，咁就系最好啦。咁啊，好似佢改咗嗰支 freedom 嘅理念一样，系咪啊？ 冇错。 玩气枪呢样嘢咧，咁啊都开心嘅。咁不过喺你玩嘅时候或者玩之前啦，你就应该揾专人咧上个好堂，好好地嘅上个堂啦。咁然之后就学咗一啲专业正确嘅动作，先至好去玩啊。 你有冇学到啊？ 我梗系有啦，我上晒堂噶。 你咁得潮啊？ 咩啊？我唔系潮，我就唔敢讲，通常人哋讲嘅。但系型，我系觉得 OK 嘅。唔系我都系型嘅，唔系不过其实喺香港咧，即系好多开始好多小朋友，我喺啲会啊见过最细嘅小朋友系中一啊，佢话升中二就已经有兴趣玩啊，咁佢就上去上咗一啲堂， 得唔得噶？ 有噶，有啲亲子堂添噶，其实有啲会系搞一啲亲子堂，就爸爸同埋个小朋友一齐去玩嘅， 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与其啲僆仔，譬如小朋友攞住支枪周围试，不如直接整个堂整个 course 俾佢哋上， 系噶，系仲好啦。 既然咁啦，迪神又特登去咗做一个访问啦，咁啊亦都上咗少少堂，学咗啲啦，系咪？ 系啊系啊。 一阵间不如我哋又拍条片啦，睇下迪神呢个嘅枪呢个功架。 系啦，有几劲啊！ 有 几劲，同埋今日带嚟嗰支枪好劲噶， 有几劲啊！讲嚟听下。 我等阵就俾你睇啦， 睇片 系啦，等阵睇片就知道啦。咁啊，记得上去睇下我哋新一条今个星期嘅片玩啲咩啦。 好啊。 说日后。谁愿陪我越浮？随电流左或右，懒心旧。闲话横飞，来十年多跑几千公里，不理荣辱便无禁忌。超重仍旧跪避相机，我不相信几多首富格言，也不需要低等的恩典。我只相信此生不要给枉过的理念，纵使莫变。 留不停留，太足够。相信几多守护隔离，也不需要低等的恩典。我只相信此生不变，给广阔的理念。纵使目标很远，连活都活得心酸，也要记起当初心态，写出我的志愿，要无憾的生存。好景再短。呼声有间断，也许你未断言，我都会气不喘。我只相信不需点我发言，我只相信保守冇保险，我只相信该可深信，你亦无需底线。我只相信星沙中有誓言，我只相信继续跟你恋战，我不知道几多讽刺可给那位发现。纵使目标很远，狂热得汗水飞转，仍然谨记此刻姿态，喜欢爱得吻远，又何惧不安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林汉山报道新闻。本港下午落大雨，天文台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红雨警告维持一个钟头。警方接报下午两点几，有两个人怀疑在李景湾码头堕海，而一名男子下午大约两点半在大澳怀疑被雷击中昏迷，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这名男子年约四五十岁，当时在大澳象山行山。另外，东龙洲炮台附近亦都有两个人怀疑游船堕海，目前情况安全。食物及卫生局表示，已经设立平台和医疗界的主要持份者，包括医委会、医专、医学会两间医学院，一起探讨可行的方案，以应付医生人手短缺的问题。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关注医学界计划提出第五个豁免海外专科医生实习的方案，要求食卫局和持份者商讨。当局回应查询的时候说，欢迎任何可以协助改善人手短缺的可行方案。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副会长冯德坤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他说除了大学医学院之外，主要医生持份者讨论过第五个放宽海外专科医生实习要求的方案，相信医生业界对方案有广泛共识，但能否在医委会通过要视乎政府委员的取态。他说捆绑医生在执业试之后继续工作一定年期，是不希望医生一考到试就离开，但是年期太长就会吓走海外医生。而方案要求医管局的海外医生工作捆绑年期较在大学和卫生署短，因为医管局临床工作比较多。医学会副会长、医委会委员林哲源说，年期是按机构的临床工作量决定，而评核医生比评核院校更加直接。日本执政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富下个星期三将会以首相特使的身份到中国访问。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昨日委托二阶俊富将亲笔信交给国家主席习近平。二阶俊富说，中国是重要的国家，不断的交流十分重要。报道又引述消息人士说，日方正是协调安排二阶俊富和习近平会面，并计划在访华期间和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等的地方领导人会面。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多云，今晚同埋听日初时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渐转天晴同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傍晚六点钟。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封路啦，就系受到突发事故影响，铜锣湾希慎道、南方道同埋部分嘅欣平道需要暂时封闭。咁就系受到突发事故影响，铜锣湾嘅希慎道、南方道同埋部分嘅欣平道需要暂时封闭噶。驾驶人士，请你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咁另外咧，受到塌树影响，东苑道来回方向近住观立家道李爵士小学嘅全线仍然都系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咧，同样受到塌树影响，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龙峰台嘅部分行车线亦都系暂时封闭。咁另外咧，喺九龙区方面啦，受到水务急收影响，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嘅慢线仍然都系封闭，一带咧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咁就系受到水务急收影响，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希福道嘅慢线仍然封闭，龙尾排到过去太子道西。跟住咧，同大家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亦都系暂时畅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佳节欢聚，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为你加添爱的复活蛋。 赵丽如咪咪 chan， 如果我哋要加只复活蛋喺屋企，加啲乜嘢入去好呢？ 劲文梗系加咗我哋三个落去啦。 咁样唔够热闹，仲要加啲嘢啊！ 仲有加埋我哋啦！ 玩玩星期天复活节，大人细路一齐练。 二台为你加添爱。 如果有人同你讲，佢有一种毒药比其他毒药健康啲，你信唔信？呃人咩？毒就系毒，点会系健康噶？千祈唔好俾电子烟或者任何类型嘅烟草产品呃到你。其实无论系电子烟定系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烟仔一样会损害健康噶。想戒烟，立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七日不见， 完 隔一周。 阿乐， 好，大家知唔知道咧？乜嘢动物咧？佢个杀人率系最高嘅咧？俾五秒大家谂下。嗱，好，我开估啦，佢就系蚊啊，系咪好可怕咧？话说咧，阿乐咧今个星期就睇咗一篇新闻，就觉得非常之实用嘅，所以咧就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篇新闻咧就系讲乜嘢嘅咧？佢就系话啦，日本咧有一个青少年，佢叫做田上大喜，咁佢得18岁嘅啫。咁咧佢非常之伟大，佢就系咧用咗五年嘅时间咧去研究点样防蚊啊。嗱，喺讲个方法之前咧，先讲下佢点样伟大法啊。咁喺呢五年里边咧，佢屋企咧就一直养住超过4000只蚊嘅。咁点样养呢4000只蚊呢？佢就话啦，有时呢佢会用蜜糖水去喂啲蚊啦，咁甚至呢有时佢会攞自己嘅血啊俾啲蚊去咬啊，咁目的呢就係想啲蚊肥肥白白健健康康咁样俾自己做实验嘅。好啦，咁究竟个防蚊方法系点呢？原来就係话呢，我哋喺进行户外活动之前呢，就可以呢用一啲消毒湿纸巾呢去抹一抹自己啲皮肤先嘅，咁呢就会做到呢个防蚊嘅效果啦。咁点解呢？咁我篇报道就话啦，阿田上大喜呢就揾咗佢嘅妹妹同埋佢自己喺一个密室度，咁喺个密室度就放啲蚊入去啦，然后呢佢就同妹妹用消毒湿纸巾呢首先就抹过晒自己嘅外露嘅皮肤先啦，但係佢自己呢就完全乜嘢都唔抹咁样行入去个密室里面。 咁咧喺五分钟之后咧，结果就发现啦，妹妹咧俾蚊叮咬嘅次数咧只系25次，而佢自己咧就系81次。咁佢就话啦，喺呢个实验里边就证明到蚊咧原来系比较中意咬一啲细菌比较多嘅皮肤嘅。好啦，咁睇完呢一个原来咧用消毒湿纸巾去抹身体可以防蚊呢个报道咧，咁啊觉得非常之实用嘅，所以就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我觉得咧最好都系喷埋蚊怕水会好啲，不过咁个方法大家可以参考，但系个实验咧记住唔好乱试啊，知唔知啊？ 呢个。 游戏解说， 四个主持每人手上都会有一张纸，只有三个手上面的纸是写着同一个答案，其中一个他手上的纸会有一个提示，每个人都要形容自己手上面那个的答案，抽中提示那个就要考考你的演技，能不能够掩饰到自己只是得提示这个答案呢？如果被人发现的话，你就会成为今个星期的黑仔王。 好，呼吁电话时间 18723888， 玩咩？ 好简单嘅啫， 呢个黑仔王 咁， 俾你考到我啲， 即系同头先一样，就系咧估下我哋四位主持人手上边究竟边一个咧系攞住个提示，而唔系手上边有答案嘅。 好，100分啊吓！ 阿乐原来同师培真 系 好 friend。 系啊， 阿乐咧，师培咧答唔到啦，阿乐即刻帮手啊！ 保位，哇！我都好想保你位噶，但系我冇机会啫嘛，你咁犀利。 陈陈就是新一对情侣。 哇，劲啊！喂，唔好乱嚟喎。 喂，嗱，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8吓，真系把握时间打电话嚟。上个礼拜咧，我哋有朋友同我哋玩，今个星期预埋你一齐玩，咁啊，可以而家呢一刻咧就打电话嚟啦，18723888。 记住，等紧你啊。 50条线啊， 有50条线咁， 大家一个人听。 love is patient, love is so kind. It don't matter who you are, what past you left behind. No, it doesn't boast, some will like the rose. Created by the great God who loves you the most. And sometimes I get lost and make mistakes, but now I'm awake, thanks to the Lord and all his faith. Love never fails, my journey continues to sail. One day as I get older, we got a story to tell. My past was hell, I was free, but felt like I was in jail. I lost my dad, I was such a young, you thought I was severe. They got my heart broken, yeah, all my wounds open. Felt like I was against the world, every part of me was broken. I had no one else to blame, man, I felt so ashamed. But then I heard his name, oh yeah, I heard his name. God stole my heart and brought it back to his side. It was the greatest feeling he threw over my life. 听过嘅 Janis 卫兰嘅新歌《所以我爱》。 好啦，紧张嘅时刻嚟啦，我哋手上嘅题目呢已经喺我睇晒我手啦。 我话俾你听啊，今次我唔叫阿乐帮我掂啊，臭手嚟。 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 呢个都系啊，我自己。 我帮你。 我命运要我自己决定。 好啦，俾你啊，俾你啊，俾你啊，俾你。 俾你抽先。 我就睇下你今次点样扮嘢，继续。 好。 好。嗱，我哋一人执咗张纸，望一望啊。 系啦，知道晒啦。 嗱，记得咧，今次咧边一个吓攞咗个 tips 嗰个吓。最尾要讲下你个 tips 系乜，即系写咗啲乜。上个礼拜冇嗰个就系攞咗个长方形，今个礼拜边一个呢吓？好，我哋但系电话旁边有人同我哋一起玩嘅，请佢出嚟 倾 下 偈先。 Hello，Hello， 你叫做咩名啊？好啦，咁啊，我哋转头先至再请佢出嚟玩啊，好唔好？ 我哋玩咗 round 先， 嗱，可能未必咁叻嘅，但 round 就真系嗰个中嘅，好似上个礼拜咁，系咪先？ 边有咁叻仔啊？ 话晒我哋几个都系戏子嚟噶嘛？ 系啊，好啊，嚟啦 ！Round one， 边个先？ 我先咯， 唔系啊，定系阿乐先啊？ 阿乐先啦，咁 点解劲？ 我见佢今日好腾啊，佢个样，我嗰一次系佢 假假地啊嘛。 嗱，莫莉每一次咧喺度讲埋呢啲嘢咧，其实佢系心虚嘅，佢每次都系咁样嘅。 唔系，我都觉得你两个都系 讲啦，你 咁嘅人嚟噶啦。 哦，咁啊 ，OK， 咁呢样嘢咧， 喂喂，你似喎， 喂喂，未讲喎， 你似喎。 OK， 呢样嘢咧系有座台式同埋呢一个手提式嘅。 哦，哇！你面都红晒， 系咯， 使乜咁紧张啊？ 系咯， 玩游戏啫， 冇嘅，其实睇唔到我个样噶嘛，冇红。 好，阿莫，阿莫， 宅男必备 喺入边，你系要睇好多个数字，睇好多样项目，你先至会觉得呢样啱唔啱你嘅。 你系要用十只手指去使用嘅，但你亦都可以用一只手指去用嘅。 嗯 嗯，我觉得系师培。 点会啊？好明显系你啦。 我怀疑啫。 边度系有座台式同埋有呢个座地式啊？ 哇！咁你，唉，你一定错，你信我呢样嘢。 我系咩？ 真系有噶。 不如咁，我哋而家再嚟多一弯一 round。 好啦，我哋俾多个 tips。 round two， 系跟住之后就快速去手，睇下边个中。 好啊，嚟啊！ 唔中嘅话就嚟第二弯。 咁即系我先啦。OK， 好。哎呀，真系谂到。OK， 好。如果呢样嘢要使用嘅时候，佢通常系接埋再打开嘅。 哇 哇， 再出啲啊你！ 咁你哋怀疑我啊嘛？ 对于我嚟讲，冇咗我会死嘅。 呢一个系需要用电先可以用到佢嘅。 哎呀，你讲咗我一个添， 系咩？ 你又知道我想讲呢样嘢？ 我唔知啊，点知你？ 系咩？你一定系偷睇我。偷睇我脑里面谂嘅， 即系师培啦，都话系你噶啦。 咩啊？诶，你听我讲埋先啦。通常呢个嘢 咧，好闷啊，讲重点啊。 唔好意思啊。 OK， 快啲，一二三，重点。 好，佢系长方形嘅。 哦，佢系长方形嘅， 通常都系嘅。 好啦，咁啊，我哋不如睇下究竟我哋讲完一轮，呢个人听唔听得到，估唔估得到，好唔好？喂 ，Hello， 你好。Hello， 你点称呼啊 ？Hody，Hello，Hody， Jody 定 Hody 啊 ？Hody，Hody， 哦 ，Hody，Hody 几多岁啊？ 今年10岁。 打嚟做咩啊？ 我打嚟玩游戏。 哦，你知玩咩啦？系嘛？上个礼拜系啦，有听开啦。咁啊，嗱，头先我哋四个主持咁啊，每个人都讲咗两次 tips， 有冇心水选择咧？ 我觉得讲长方形嗰、那个。 哦，师培， 上个星期定今个星期？ 都系系师培， 系咪师培姐姐啊？ 我唔知道你哋系边个。 系啦，应该系师培姐姐啦。 我哋每人试下讲一次，系咪正方形嗰、那個？唔系，系咪长方形嗰、那个？咁你听下系边把声好冇？你话阿 Hody 小朋友，你话翻俾我哋听系边个好冇？你认得头先把声噶嘛？ 你记得噶嘛？ 好啦，而家开始啊，我先系咪长方形噶？ 唔系，你嗰个系长方形嘅， 长方形嘅 系啦， 系咪我啊 ？Hody， 嗯，你唔系， 好啦，第二个人， 好落啦， 佢系长方形嘅， 呢个一定系， 我一定 冇错， 好啦， 叻喎 Hody， 好啦，果然十岁好聪明啊， 咁跟住而家到呢一个咯，长方形嘅， 呢个都唔系， 啊唔似咩？唔系佢啊？唔系、啊、 男人，人哋系女人。 哦，女人嚟， 但系佢已经尽量扮女人咯。 系喎、啊，的神哥哥都系女仔嚟噶。 你上网揾下， 系啊， 好靓女啊。 的神哥哥啫。 好啦，嗱，最后一个啦。 长方形嘅， 好困惑啦。Hody 究竟 哦， 师培 系啦。 好，究竟师培系定唔系咧？ 好标准嘅答案咧。 转个头翻嚟讲啦，好冇？ 好 好，你冇收线喎 ，Hody 知唔知啊？ 啊，好啊， 定系你系啊？ 我系咩啊？ 你就系嗰个中咗个贼仔啊！ 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同阿 Matthew 嘅关系系乜嘢啊 ？Matthew 系我哥哥，佢好癫嘅。 哦、oh, ，佢好癫嘅。 上个星期带过嚟玩嘅 Matthew 咧就系佢哥哥，今个礼拜咧就佢妹妹迎战啦。究竟个答案系咪真系师培咧？转个头翻嚟揭晓啦。诶、欸。 怕讲再见，即使泪遮盖了视线，从头开始将画面算了线，霎眼片段再上演。若果怕再会面，只因泪水长流不止。风筝的线有日能折断，由它飞得远才可再见。 着急抹去泪丝，回头方知双手紧握到刺，放下线续再开始。若可以再会面，不必避开转个视线，原来仿真一种超真引线，每隔片段是想念，下一次再会面，请感谢给你成长片，只把足印记在时间线，其他的一切从此再见。 我啱先陪听噶呢首歌，佢歌名叫做《别怕说再见》啊。究竟先陪会唔会同大家讲再见呢？呢一 round 唔会噶，唔会噶。 佢哋系 Space 啊。有呢一首《别怕说再见》，好啦，继续我哋翻翻呢个游戏，但系我哋请翻阿 Hody 出嚟先啊 ，Hody，Hello，Hello，Hello，Hody， 我想话咧，其实我系无辜噶，你谂下，我知道可以用手去用啦，跟住又知道系长方形啦，咁实在嘅嘢，你会唔会觉得唔系我呢？ 我拣你。 好坚定啊！ 好，冇最后答案啦，师培应该系真系知嘅系嘛？ 我都觉得系， 我真系知噶。我是无辜的、 啊、沒辦法， 我也是无辜的， 沒辦法 了， 沒辦法了，我們來第二 round 了， 我知道是哪裡了。 Hody 我繼續 hold 你了，讓你玩多 round 了，好不好？ 好， 來 了。但是呢，我想呢試一下呢估頭先那人物件， 估頭等陣給你估，等陣給你估，等陣給你估，我等陣給你講先下。 好 Round 3， 好，來了，边个起题？阿乐先。 OK， 好。咁呢样嘢系要充好电用，如果唔够电嘅时候可以。讲 咗啦，电 讲咗啦， 我冇动电。 哎呀 ，OK， 好。咁咧，佢嘅作业系统通常有两大作业系统嘅。 OK， 作业 啊，你真系知啊。 哦， 哇，呢一样嘢咧， 可唔可以唔好话？哦， 我已经放晒 chance， 古古怪怪啦。 系，唔系我谂紧点做啦。這件事呢樣嘢咧好得意嘅，好多人會揾嘢去保護住佢嘅。 嚇啊！揾嘢保護住，到我咯。呢一樣嘢咧，以前咧係都用到啲碟嘅，而家有啲用唔到碟噶啦。 哇！點解個個都咁似知嘅？我又懷疑個答案係係咪個個都係答案嚟噶？ 不如咁啦，Hody， 而家剩翻的神哥哥，就有阿樂哥哥，仲有茉莉姐姐，你覺得係邊個啊 ？Hody 係咩咧？邊個啊？ 的神哥哥， 好啦，嗱喺我开答案之前 ，Hody 话俾我听，你嘅答案系乜？ 手提电脑， 哇，其实真系好明显啊呢一、這个， 系啊， 我都觉得的神系啊， 而的神哥哥真系唔知噶，我手上得到嗰个 hint 系话需要电用咯。冇噶啦， 咁你都几叻喎，讲大话。 系咯，几叻 噶。平时你咪成日讲大话。 几叻噶 ，OK 啊，唔系练好练 到。头先第一弯嗰个咧，系咪电话啊？ 唔系啊，同一样嘢嚟噶。好啦 ，Hody 妹妹，拜拜啦。 系啊，喂，多谢你啦，咁啊，下次有机会同你玩啊，拜拜。 拜拜。 喂，嗱，每个星期我哋都玩呢个游戏噶。 系啊，啱啱下个礼拜咧再同大家玩。咁啊，如果大家都有兴趣估究竟我哋四个边一个人咧，其实系完全乜嘢都唔知嘅话咧，下个礼拜都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88嘅。 原谅最差女主角，难共你合演这套爱的杰作，大厅中这一幕，大声的开音乐，大抵很怕讲，我们没有感觉，情缘各自走，各死各，逃避去认清，跟你无福快乐，因此分手太刻薄，只好装作不知，也每日同处。为何人倾向做什么都要一双，明明难忍多一刻也不算。 天。